下面是张学金演唱的《赵氏孤儿》。 把丢了西园铺银文银针银文瓶 最后是马绍良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